生中唯一的一块身躯。石头般的心灵早已无人能再次唤醒，早已无人能再次唤醒。早已无人能再次唤醒。